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和我讲述了他大学同学追求爱情时的一段经历。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寻常的男孩一步步地迷失了自我呢？怎么了？你头发上沾了点碎纸屑。 谢谢。今天刚参加完我们高中学姐的婚礼，他们喷了好多花筒，沾得全身都是，我都掸了半天了。谢谢啊。现在还有吗？ 没有了。哎，对了，婚礼很热闹吧？ 嗯，热闹。只不过， 叹什么气呀？婚礼出什么问题了吗？ 婚礼没问题，就是想起了当年的一个高中同学。他也追过学姐，曾经闹得鸡飞狗跳的，把我折腾得不轻。 你同学追师姐，怎么还把你折腾得不轻啊？ 你是不知道我这个同学这些年为了谈个恋爱出了多少事儿，不只是我，连带他爸妈、师姐，还有他自己，可都没少受折腾。 啊，这都什么情况啊？ 他这事儿啊，得从好几年以前说起了。他叫国超。毕业以后啊，就没怎么联系过我。可是从我大学毕业头一年开始，他联系我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说他谈恋爱了，女朋友就是我那个学姐，说他追了4年才到手。我和学姐在高中时就认识，他比我俩大一届，在当时啊，那也算得上是校花级的人物了。那个时候只要他从走廊过去，男生们都激动得不行，挤在走廊上又是吹口哨又是怪叫的，那阵势别提有多大了。 哎，看来国超当时肯定也在这群人中间吧。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在起哄的人里啊，他真算得上是稀客了。他平时基本不说话，也不怎么打理自己，整天就知道做题，朋友也没几个。我勉强算一个吧，也只是因为和他家住得近，所以那时我是真的没看出来他对学姐有意思，更没想到他能把人家追到手。 那他到底是怎么追上的呀？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后来我和国超都考去了省城，一个在城南，一个在城北。我还特意打听过那个学姐，她考去了上海。上大学以后，我俩都挺忙的，所以前2年几乎没怎么联系。到了大三，国超偶尔会打一通电话，聊聊学校、专业什么的。到了大四，他还会时不时跑来找我，电话甚至隔天一个，几乎什么事儿都找我聊。也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他在追求美女学姐。 异地他怎么追上的？ 他说他从大一开始就想办法联系学姐， 后来听说学姐玩校内网，就加了人家，还说自己用了浑身解数，学姐终于从对他爱搭不理到感动的无以复加。最后他还告诉我，他俩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 哇，挺有本事的呀。 是啊，而且我记得没过多久，他就在电话里头跟我说，他要去上海跟学姐求婚了。好家伙，那个时候结婚对我来说还远着呢，国超竟然已经要付诸实践了。所以虽说我挺意外的吧，但也替他高兴。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才发现事情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 啊？怎么说？谁打的电话？ 是学姐打的。她一边哭一边一直在求我，让我叫国超赶快离开她。 这为什么呀？ 我当时也不知道啊，所以就马上给国超打了通电话。他只是笑着跟我说，没事儿，就是普通的小情侣吵架，还开玩笑说让我赶紧也找个女朋友，体会一下女孩子生气撒娇是什么样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没这么简单，所以当天晚上我就给学姐回了个电话。能听得出来她还是不太高兴，所以我就没好意思直接问他们俩感情的事儿，就问了问她和国超在上海过得怎么样。谁知道学姐却告诉我，国超被保安从学校赶了出去。 不就看个女朋友吗？闹什么事儿了？ 什么女朋友啊？学姐跟我说，国超根本就不是她男朋友，但却跑到他们学校，到处说自己是她男朋友。其实学姐根本就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不会吧？他之前都是骗你的，他图个什么呀？ 哎呀，一开始我也不相信国超他会骗我，直到学姐前前后后给我解释了一遍。原来刚上大学不久，学姐就从校内网上看到了国超的加好友请求，一看是同学就加了他。开始他还和国超聊几句，后来由于国超总是问他各种问题，学姐嫌烦就没怎么搭理他了。可是国超不管他多冷淡，还是一直给他发消息嘘寒问暖的。到了后来，也许是觉得没什么意思，国超也就消停了一段时间。可到了大二，他又给学姐发消息，说了好多自己的事儿，什么过了四六级啊，长跑得了奖啊，要修第二学位啊等等，总之就是把他自己一年的成绩都告诉他了。学姐可能是有点感动了，觉得国超只是个对自己有好感的毛头小伙，就和他聊得多了起来，还互相加了 QQ， 说了很多鼓励他的话。但是他可真是一直都没喜欢过国超，只是把他当成普通同学看的。 那就是说误会了，以为学姐喜欢他？ 不可能，学姐说他之前说明了好多次，自己没想谈恋爱，只当国超是普通的朋友。可国超一点都听不进去，甚至开始用准男友的语气和他说话了。 啊！ 而且半年以后，国超就做了一件更过分的事儿，他打听到了学姐的电话，开始不停地骚扰她。学姐没办法，就拉黑了他所有的通讯方式，可国超还是不肯罢休。这一年来，他几乎打遍了学姐所有同学和朋友的电话，告诉别人学姐就是他女朋友。前一阵子，也就是国超说要求婚的那几天，他还擅自去了学姐的寝室，这才被保安赶了出来。 这也太可怕了吧，他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是啊，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国超好像不太对劲儿了。可当时快毕业了，大家都忙着实习找工作，国超也就安稳了一段时间。可没想到毕业没多久，他又出事儿了。 又怎么了？ 毕业以后啊，我留在了省城，国超去了上海找工作。因为学位高，能力强，他很顺利进了一家有名的外企。他还告诉我，学姐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让我帮忙打听她去了哪个学校。我自然是不敢答应，就劝她别想，好好工作，趁早多学点技术赚点钱。她当时满口答应，可半年之后就回来告诉我，她辞职了。她说外企的员工和领导瞧不起她是个菜鸟，老是排挤她，给她穿小鞋。她觉得是人家嫉妒她的才能，一时气不过就辞了工作。我也不好说什么，就劝他不如留在省城从头开始。他虽然答应了， 他好像一点也没听进去，第二天就突然消失了。 消失了？ 一直过了三个月我才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他在北京找到了学姐，可学姐在读研究生期间已经结婚了，老公还是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还找人把他打了一顿。 哈？ 我听了以后当然着急了，立马就把学姐以前的电话翻出来，可打过去已经是空号了。我就又联系了一个在北京的高中同学，问他知不知道国超怎么样。他却说早就不想再管国超的事儿了，说完就挂了。 这看来国超不止在骚扰学姐一个人呐。 是啊，我就是下一个被骚扰的对象。没过几天，国超就开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要么说他又被人打了，要么就说学姐在骂他。而且如果我不挂电话，他就会不停地讲下去，不管是工作时间还是三更半夜，他是三天两头地逼着我听他的遭遇。我被他折磨得都快疯了，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被打得住院了。 什么？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是啊，我是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就觉得怎么都得找学姐问个清楚了。所以我找了好几个同学，好不容易才要到了学姐的电话，谁知道学姐也被吓了一跳，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儿，说自己去了北京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国超的消息，也没结婚，连男朋友都没有，更不可能打他骂他呀。 哎，等，难道说国超说的那些又是他自己编出来的？ 没错，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我当时真的怀疑他脑子不太正常了。更要命的是，他还是一个劲儿打电话骚扰我，我只好拉黑了他。可是刚清静了没几天，国超他妈妈就找来了。老人家上来就给了我两盒药，说让我见了国超偷偷放在他的水里或者饭里，一天分三次让他吃了。 药？难不成国超真有病啊？ 哎，是啊，阿姨说国超他爸在老家接到北京派出所的电话，说国超扰乱公共秩序，在别人公司是又打又砸的，人看起来也有精神问题，让家里过来领人。吓得老两口连忙跑去北京把国超领回了老家。回家以后两人强制带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国超得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啊？那他这病能治好吗？ 阿姨说医院给开了药，让他先在家休养半年。可国超一点也不配合治疗，从来不吃药，逼急了还跟父母动手，所以病情啊是一点都没好转。这不没几天他就逃到省城来了，老两口也跟着他过来了。 哎呀，他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我也奇怪呢，高中那会儿他一直安安静静的，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么乖的男生真是太少见了。可是他妈妈那次却跟我说这都是他爸给打出来的。国超他爸一直说棍子下面出状元，教育国超就一个字，打。国超本来就挺聪明，从小到大都是班里的尖子，再加上他爸又管得这么严，所以他一直中规中矩，就成了所有人眼中的乖孩子。虽然他妈对他的教育挺温和的，可也一直告诉国超家里祖辈在村里穷得抬不起头，他一定要争气给村里人看。所以国超从小就特别自卑，压力也比同龄人要大。哎，这么一想他变成现在这样也不是那么奇怪了。 原来是这样。 哎，他爸妈当初也是为了他好吧，谁知道他们的期待能把儿子逼得精神分裂。他们现在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才想找我帮帮国超。他妈妈最后哭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他，就去见了国超一面。他当时住在一个小宾馆里，好像挺抗拒和我接触的，我请他吃饭给他买水都被他拒绝了。他只是不停地问我是不是跟他父母串通好了对付他，我说怎么会，我们不是朋友吗。他还说就剩下我一个朋友了，绝对不能背叛他。 我就一个劲儿的说不会的，让他相信我。可是我还是没完成他妈交给我的任务。 为什么呀？ 因为和他见面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又失踪了。等再见到他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他失踪了整整一年，他去哪儿了？ 哎，这一年我们找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他去了哪。直到前阵子国超突然给我打了通电话说想见我。我刚搬了新家就告诉了他地址。等我到了约定的地点，远远的就看见一个人在路边转悠。唉，要不是他跟我约好了，根本不敢相信他是国超。 怎么了？ 他和一年前比就跟两个人一样，头发留得特别长，乱糟糟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整个人瘦的就剩个架子了，简直跟乞丐没什么两样。我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了好一会儿，他都没发现我，就跟没了魂似的，只是表情特别夸张的在那儿发出奇怪的笑声，看上去特别瘆人。直到我喊他，他才反应过来我来了。 他这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他看见我以后特别夸张地跟我打了个招呼，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本护照，说他要去美国了，还神经兮兮地告诉我学姐牺牲自己的色相勾结国内的高官和军方要追杀他。然后他就一刻不停地给我讲学姐是怎么利用姿色进入高层，又是怎么勾结显贵，使用手段到处监视打压他。他还把衣裤掀起来给我看他腰上背上腿上的伤，一边唾沫横飞地说他已经联系好了美国白宫，只要一出境就有专机来接他。而且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一句也插不上。他还特别紧张地问我是不是被学姐利用啦，想找机会控制他。我赶紧说不是，我还配合他演呢，我说我也是白宫派来的。他才冷静下来，不过只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始暴躁起来，一拳打在我脸上，拽住我大喊大叫，骂我是学姐的走狗，逼问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 他这是彻底疯了呀。 可不吗，过路人看见他这样都不敢过来帮我，我就只好拉着他坐在地上一句一句地劝他，又听他自说自话到深夜，趁他买水的时候我才有机会溜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今天参加学姐的婚礼，我才又想起了她的那些事儿。她如果知道学姐结婚了，估计又要编出什么惊天的阴谋故事了吧。哎，虽然当年烦她怕她，可她也的确挺可怜的。从最后那次见过她到现在，我只听说她家里人把她强行送到医院治病了，也不知道病情控制住了没有，现在过得好不好。 哎呀，一个好好的孩子却变成了这样。哎，你稍等啊，我先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加橄榄调成的马天尼。 马天尼，这酒倒是挺常见的。 其实重点在这杯酒的杯子。 杯子？哦，这个杯托确实还挺特别的，一圈一圈的，有点像弹簧。 没错，这确实是马天尼专用的弹簧鸡尾酒杯。国超的故事让我想到了弹簧。弹簧的状态其实就像我们人的精神状态，在正常的压力或者拉力的范围内，弹簧可以伸缩自如，但是如果外界的拉力过大，它也是会崩断的。 没错，国超就是这样。 希望现在国超的父亲意识到了当年自己的错误，我不知道崩断的弹簧是否还有机会复原，但如果能够好好呵护的话，至少他不会再次崩断自己，